红旗点天天有聊，今天呢聊一聊造假的事儿。在9月29就节前啊，9月29号的《中国青年报》的同一个版面上有两个报道很有意思。一篇呢是新华社的，叫《15家媒体因虚假报道被查处》；另外一篇呢是国资委下属公司用假公文换来发改委的真立项。这两篇报道呢，真的对比起来看一下，挺有意思的。第一篇报道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通报15家媒体刊登虚假事实报道的查办的情况，其中有这些啊，就2014年12月19号的时候，一家网站呢刊发了一个新闻，说成都某男子20张火车票送给女友，丈母娘一开心聘礼只要50万。这个报道两天以后呢，江苏的扬子晚报没有核实就把这个报道改编给刊发了。其实呢，这是一个假新闻，是一个抢票软件做的这个推广，扬子晚报就中了计了，帮了坏人的忙，坏了自己的名声，被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呢，哎，给警告了，罚款了10000块钱。还是14年的12月，南方都市报的记者王兴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了一个河南平顶山女官员3个月前自杀，官方至今未通报啊这个文章。然后官方一核实说，这个文章啊是根据河南当地的传闻编写的，王兴没去采访当事人家属，也没采访单位和医院，文章内容和事实严重不符，导致虚假新闻传播。由于这篇文章呢，不是在南方都市报上刊登的，于是呢报社躲过一劫，官方只处罚了王兴本人，把他列入了新闻采编不良从业行为的记录，5年内禁止从事新闻采编工作。还有一个呢，是今年的1月9号华夏时报的华夏网刊发了一个叫退休机务副总落马，南航三大重要部门全部沦陷这个文章。官方认为这个报道内容和事实也严重不符，导致虚假新闻的传播。这回呢是对媒体和个人双罚，华夏时报被警告罚款了20000，当事人呢这个记者呢是罚了2000。我们都知道呢，真实是新闻媒体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一些记者呢作风确实是有一些浮躁啊，一些媒体呢管理也有点松懈，导致了一些虚假新闻和不实报道。这不仅损害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侵害了全社会的利益，也是对我们受众的不负责任，被处理呢也是应当的。下面呢咱们来说一说中国青年报的另外一篇文章，这也和造假有关，这不是假新闻，这是假公文。在湖南常德市，汽车和配电市场呢比较混乱，店铺和摊位啊都乱七八糟的，影响市容，于是市政府决心盖一个叫汽贸城，好好来整治一下。从2012年6月开始，他就启动了叫湘西北汽车配件物流配送中心，当地称为汽贸城二期的这个建设。这个项目呢投资26亿，申请总用地面积是 65.34 公顷，全部都是农用地。一听这规模你就知道这是个大项目，交给别人呢不放心，于是成立了一个新公司，常德市天润土地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专门来干这个事儿。天润公司的股东呢有2家，一家是常德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这个一听就熟啊，和各地的政府投资平台公司一样。这常德城投的股东就是当地政府，当地的常德市国资委。另外一家股东呢是国开行和湖南一起成立的一家基金企业。说到这儿呢大家就明白了，这家搞汽贸城的常德天润是一家国有资产背景的混合制公司，它的负责人叫燕海范，那是常德市发改委重点工程办公室的原来的主任。干汽贸城呢，第一呢就是要拿手续，必须取得环保部门的环评的审批，必须得到国土部门土地预审和规划部门的许可，这个是公家的项目，手续呢当然办起来很顺利了。湖南省环保厅就认为这个项目那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呢符合这个规划要求，同意工程在这个地方哎可以建设了。湖南省国土厅的批复呢同意项目申请总用地这么多公顷 65.34 公顷哦，全部是农业地，符合项目用地定额标准，都是这么说的啊。有了这尚方宝剑呢，这常德天润马上就开始号令征地，可能也是这太心急了，工作没做好，惹得被占地的这个农民呢不满。常德市武陵区南平乡的这个村民张大宝、段兰珍这夫妇俩就很不高兴。这夫妇俩是干什么呢？平时收废品呢，但是很有现代意识，他们要通过法律来维权。在北京律师的这个帮助下呢，这段兰珍他们就向湖南省发改委申请，说对这个汽贸城核准文件你们能不能政府信息公开一下。 哎，这常德天润他就不干了，强烈反对，他们就给湖南省发改委递交了一份报告，说这个项目涉及商业机密，经公司领导研究，请求不要公开。常德天润的反应呢，像很多地方政府的做派，往往领导一研究想个说辞，比如保密啊、维稳啊、群众反应强烈啊等等呢，就把事情给压下去。湖南省发改委呢倒是同意天润公司的说法，但是又觉得段兰珍等等这些群众的要求也不过分，这个信息嘛也是可以公开的，身正不怕影子斜，于是呢就把这个项目的规划选址、用地预审啊、环境审批等等政府文件的复印件给了他们，这算公开了吧。一定是律师出的主意，这段兰珍他们又向北京的国土资源部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湖南省国土厅对这七宝城项目的批复，这麻烦了，这一申请揭开了一个大黑洞。2014年11月28号，国土资源部对行政复议书给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答案，说叫湘国土资预审字2012-171号文，这个文件是发给湖南省衡阳市另一个项目的，湖南省国土厅并没有批复这个叫气茂城的项目，查无此文，这是伪造文件。接下来段兰珍等人又向环境保护部提出行政复议，结果发现湖南省环保厅也从来没有出具同意立项的这个文件，这麻烦了，这几个重要文件都是假的，气茂城还怎么干，这个项目就算黄了吗？哎，天润公司负责人这个叫烟海范啊，他就向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讲了这个事情的原委，说由于国家发改委国土部的这文件呢要限制用地项目目录当中明确禁止机动车交易市场占用耕地，而气茂城占用的土地中呢就包括了耕地，因此呢当地的国土局一直没有核准，于是天润公司的一名员工就擅自，我猜也不是擅自啊，就擅自伪造了文件，才使得这个项目得以通过。这烟海范也很气愤，说伪造公文的当事人在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后，鉴于未造成严重后果，已交由公司内部严肃处理了，大会通报批评，扣发工资和奖金1.7万元，并且把当事人从公司招商部调离到其他部门工作了。这还算不错，没把这员工贬为临时工，说都是临时工干的，已经被我们开除了。这个呢就是后边这个叫文件造假这个报道，那前面的那个新闻失实的那个处罚呢，这俩放在一个板上，所以对比就很强烈。这么对比一下呢，我大概有三点想法。第一呢，就是新闻失实这件事情原本呢还是有些事实的影子，只是记者呢没能进一步核实，而文件造假从根儿上就是凭空捏造的，从主观故意上文件造假性质应该更加恶劣。第二呢，新闻失实确实对社会造成了危害，但是文件造假同样给社会造成伤害，而且更具体的落在了那些失地农民的身上，拿了农民生存的命根子，就是土地。2014年段兰珍这些人的房屋就被拆除了，至今村民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安置费，如今呢气茂城是停了，但是拆迁还在继续，过去的名义是气茂城，现在的名义是土地增减挂钩，反正这块地农民恐怕是要不回去了。第三，报道失实的单位和当事人都受到了处罚，被罚款、被丢饭碗等等哈。而造假文件的天润公司啥事儿也没有，当事人呢也只是扣发了这个工资奖金，换了个单位，换了个岗位哈，还不是没换单位，继续干革命，没准哪天又回来了。咱都知道呢，刑法呢其实是有规定的，就是这个伪造啊、变造啊、买卖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和印章等等啊，这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呢，咱不知道这个事儿算不算情节严重啊，拆了人家地啊，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我们现在看呢，造假文件的这个当事人呢，哎，还挺逍遥，虽然是公司员工，但是由于天润公司的背景，我们大概猜可能比照公务员的待遇来处罚了这当事人。对比这同一版面的两件事的结果，哎，我觉得呢对违法违规行为这个中央层面的处罚呢好像更严格更分明，而地方呢则宽厚的多，更像是在袒护。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各位记得手机还是要下载那个 APP 啊，不要光在我的朋友圈里听啊，蜻蜓 FM搜索并且收藏里边的一个叫红七点的栏目，就是你现在正在听的，这样你随时都可以听了。我们的微博是红七点，微信公众号就是我的名字张红，欢迎各位的关注。好了， 红起点，下周接着聊。